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声工厂出品。 打开历史的档案，聆听尘封的往事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《往事》。从今天开始，《往事》为您播出《千古枭雄》朱元璋。接下来就为您展示一个真实的朱元璋，一个智勇双全，既有人性又有狼性的千古枭雄。对于朱元璋，我一直是非常的好奇。一个乡下非常困苦的农家孩子，只花了15年，怎么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，当上皇帝呢？我好奇了很多年，这期间呢，凡是有朱元璋的书籍、电影、电视都要去看，但是结果呢，总不是满意。因为我坚信任何事情的成功总是有它的原因的，而什么风水面相不可能是成就一个皇帝的原因。也终有一天啊，我开始认真地阅读明史，希望找出朱元璋成功的原因，而这一找呢，就是好几年。我是慢慢的读，细细的想，从那些平时的记录里，竟也逐渐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又鲜活的朱元璋。我终于决定，以接下来这种纪实的方式来展现出来，目的呢，是让别人也能够听到一个真实的朱元璋。对于朱元璋，我认为他的一生有许多的污点，有许多的遗憾，特别是他成功以后，因为没有一种合理的制度而集权，因为集权而滥杀无辜。而当我设身处地地替他想了想，感到历史呢，似乎又只能这么一步步走来。或许是人的生命有限，个人经历有限，创造力有限，或许啊，这就是历史的规律。朱元璋在元朝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，他再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历代王朝留下的制度。由于权力斗争的残酷性，他只能选择集权。而这些呢，都是我在进一步思考的问题。但就他推翻一个已经腐朽的旧王朝这一点上来看，朱元璋还是有功于中国人的。朱元璋的许多超乎于常人的闪光点，就在于他从乞丐走向皇权的过程中啊。为了成功，他吸取众人之所长，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的为人处事。在群雄征战中，他展示出了超乎常人的军事天才。 他的敏锐的目光、大胆与魄力，他的惊人的毅力和勇往直前、压倒一切的精神，特别是呢，他在难以生存的困境中，总是心平气和、沉着冷静，睁大双眼去捕捉、去抓住每一个机遇，尽最大限度努力去争取胜利，从不言败的精神，等等这些吧，这都是令人神往和值得钻研学习借鉴的。也正是这些闪光点，使朱元璋创造了一个神话，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遇的奇迹，并且有力地证明，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，而生活欢迎成功者，尊重成功者，让成功者得到名誉和地位。当我们了解这个皇帝，就会懂得见贤思齐，见到不贤的，那么就放弃，让我们做得比他更好，争取更多一点受人尊敬。而这也是我来播讲这部书的动力。1328年腊月的一个早晨，暴风雪袭击了太平乡，狂风卷着雪花，狂暴地扫荡着山野村庄，摇撼着百年的古树，仿佛要将它连根拔起了一般。村庄最北面的朱氏豆腐店，两根碗口粗的杉木立起的一块招牌，在风雪中挣扎了一会儿，就啪的一声断了。这招牌刚刚倒地，豆腐店旁边一个熏得发亮的老丛树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一个40多岁精精瘦瘦的中年男人跨步走出来。他叫朱五四，是豆腐店里的老板。朱五四快步地走到倒地的招牌前，看看招牌，又看看满天的雪花，在寒风中眯着双眼。白茫茫的风云像是一团雾似的遮住了一切，他什么也看不清。在料峭的寒风里，朱五四显得十分的憔悴。尽管风急天寒，他额头上却布满了汗珠。朱五四这是着急呀、啊！家里吃了上顿，可是下顿却没有着落。屋外是这般恶劣的天气，屋里的老婆又快生孩子，这会儿连招牌也被风给刮断了，活着真难呐、啊！朱五四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返回了屋里，赶紧把门关上。昨晚二更时，二娘就开始肚子痛。接生婆六姑说，胎位有些不正。结果折腾了整整一夜，二娘还是非常的疼。朱五四虽然他也心痛，却是帮不上一点忙。等到三更过后，他便无可奈何地到隔间的豆腐房里去忙活了。穷啊，倘若今天打不出豆腐来去卖，家里连给六姑的接生钱也得欠账啊。朱五四把大锅刷干净，舀好了一桶水，正准备往锅里倒进去，便听到二娘一声紧是一声的痛苦呻吟。他心里打了一个寒颤，把牙咬紧了，犹豫地待在灶后听着。里屋里是二娘的痛苦呻吟声，而屋外是肆虐的狂风的怒吼，更有那对今后生计的担心。朱五四的一颗心提得紧紧的， 豆大的汗珠禁不住一颗一颗的在额头上掉出来。而就在这时候，他听到了屋外啪的一声碎响。二娘出身于小康之家，小时候娇惯过，但是后来家道衰落，也只剩下穷字了。而在后来，二娘嫁给了朱五四，就再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。朱五四人长得不错，心也好，算得上能干，可就是太穷了。在女人靠男人养活的时代，如果结婚时男人还没怎么富有，女人便只能跟着吃苦受累了。二娘一面在苦累中操劳着，一面不停地替朱五四生儿育女。几年下来，穷还是穷，可是儿女呢，倒是生了一堆。朱五四记得，二娘以前生儿子的时候啊，差不多像打个屁一样，从来也没喊过疼。就是生老大，他也就猫叫一般的喊过几声。可是这一回，怎么就这么难生下来呢？这时候，朱五四自然不知道他老婆生的将是一位皇帝。出去一趟，被风雪扫了一通以后，朱五四的脑子清醒了许多。他又听到了二娘惨烈的叫唤，那声音撕肺裂腑似的。可是往日里二娘是非常耐疼的，这一点朱五四非常清楚。也正因为清楚呢，二娘的叫唤才使得朱五四又打了个寒颤，浑身的汗又出来了。终于他受不了了，也没有往锅里倒水，就盖上大锅盖朝着里屋冲去。大火在灶里熊熊地燃烧着，舀好的那桶水就在灶台上，他竟然忘了倒进锅里。此时二娘耷拉着头垂在床沿，满脸都写着痛苦。朱五四也痛苦难耐起来。就在他为二娘难过的时候，听到了一点心虚的声音。二娘脸上的痛苦正在渐渐地消失。六姑双手捧着一个黑不溜秋的肉球样的东西。朱五四探头去看，那肉球上有几根细细的卷毛。生啊！六姑的声音透出了胜利的喜悦。他双手将肉球拉开，朱五四这才看到，哦，是一个满脸皱纹、有着老头一般张脸的儿子。刚想问句什么，只见六姑一手捏着儿子的两条腿将他倒挂起来，接着呢就在他小小的屁股上拍了几下。儿子是大声地啼哭起来，茅屋里响起了一个新生命的呐喊声。六姑高兴地双手托着他送到他母亲跟前。恭喜你啊，是个带把儿的。二娘脸上的痛苦没了，荡起了淡淡的笑容，说道： 他爸给儿取个名儿。 朱五四喜欢儿子，但是想到本来紧巴巴的日子又要添张嘴了，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他看了一眼这个把他母亲折磨得半死的儿子，一时不知起个什么名字才好。一旁的六姑见朱五四还不说话，就在一旁提醒他： 如果他前面的老八也活着，就是第九个 老八啊。朱五四想起了他的第八个儿子，胖乎乎的， 他抱过好几回，可惜啊，一岁的时候就死了。然后就脱口而出：“虫八，哎，这孩子就叫朱虫八。”六姑高兴地对朱重八笑了笑，又一次将他拖到二娘面前说：“重八，让你妈再好好看一看你。”二娘从被窝里伸出了骨瘦的双手，抱了抱自己的儿子。只听到外面有人喊：“失火了，快救火！”朱五四转身开门出去，正好遇上隔壁汤和的老爸汤老三。汤老三大声地喊：“你家失火了！”朱五四这才看见，哦，自家豆腐房里滚出了浓烟。等他二人冲进去，只见锅盖在烧红的铁锅上熊熊地燃烧着，火光将整个豆腐房照得通红彻亮。朱五四大声叫着：“这怎么了？快提起桶水往烈火上浇去！”这时候只听得砰的一声爆响，豆腐锅炸裂成好几块。朱五四这才醒悟过来，烧红的锅得让它慢慢的冷下来，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晚了。家里添了口新人，烧了个锅盖，又炸了一口大锅，这日子，可谁又会料到，就为了烧这锅盖，竟然给这普通农家小儿平凡的出世增添了那么多神秘的色彩。在朱重八一步步走到皇位之后，出现了许多关于他出生的时候红光遍地祥云凌空的故事，似乎呢他真是何方神圣下凡。世人就这么回事儿，喜欢锦上添花的人比较多，愿意雪中送炭的人比较少。当时的朱家那日子跟所有穷苦人一样，着实让人揪心呐。朱重八出生的时候是元朝末年，自然是没好日子过。不过呢，人也真是万物之灵，再难过的日子都得过下去。苦难是一种新的感受，是一种欲求难以满足的绝望。朱重八一生下来就在苦难里，小小年纪也没有大人的那些奢求，反倒不怎么感到苦，倒是活出了少年时候的快乐来。残冬刚刚离去，美丽的春天就匆匆赶来了。寒冷的冬天被温暖的阳春代替，大地充满了一派生机。亳州的太平乡，山峰连绵，曲线温柔似美人。在和煦的春风里，蓝天白云在头上，小桥流水在山脚，山上青草绿树，野花香草，景色十分的诱人。这里是放牛娃最喜欢玩耍的地方。朱重八偶然间在豆腐店里听大人说起朝廷朝拜的事情，竟然很深地印在心里。到了山上，他放着牛吆喝着，便与一群光屁股的小孩子有板有眼地玩起朝廷朝拜的游戏。朱重八用车的浮板做成朝天冠，用割草的篮子摞起来当金銮殿，而自己坐在其上让伙伴们来朝拜。一群衣衫褴褛的放牛娃一字儿的排开，齐齐的在他脚前跪下，齐声高呼：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在所有游戏的放牛娃里，属朱重八的个头最小，长相也是最丑的，但是他是胆量最大、主意最多的小孩，因而他也就受到放牛娃们的尊崇。等大家声音落下， 高高在上的朱重八，就会把手很有气势的一挥，大声喊道：“众爱卿平身！”放牛娃们这才一起站起来，进行其他的游戏，或者是追捕，或者是厮杀。在这些放牛娃里，朱元璋最喜欢的是比他小四岁的徐达，最敬重的是比他大两岁的汤和。后来这两人都成为了他的臣子，为他朱家的天下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。当然这是后话。随着春去秋来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就在这种旁人看着心酸，自己感觉倒还快乐的生活里，朱重八慢慢长大了，转眼间便12岁。这一年，一个姑娘走进了他的家门，这是二哥娶来的媳妇儿。火红的衣衫衬着一张白白的脸蛋儿，让人看着心里发热呀。小小的朱重八对二嫂打心里喜欢，甚至呢真想去亲一下那张白白的脸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这一天晚上二哥不再跟他们哥仨挤在那床破旧的凉席上，而是去了一间干净整洁的房子，与他二嫂睡在一起。他悄悄地跟着二哥趴在窗户前偷看着，而母亲将他拽到自己房间，小声地问道：“你二嫂好看不好看？”“ 好看。” 母亲又问：“ 你喜欢不喜欢？”“ 喜欢。”“ 喜欢。”母亲刮了一下朱重八的鼻子，又说道：“ 重八呀，待你长大也给你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好不好啊？”“ 好啊。” 朱重八闪着一双细长的眼睛认真地回答。母亲望着儿子笑了。这时候朱五四走过来，看着二娘又看着朱重八，忍不住地笑了。大哥找媳妇儿的时候啊，朱重八还小，没有一点记忆，而这次二哥娶二嫂，朱重八有了很深的印象。打从这一天起，他便有了一个朦胧的念想，有一天他也要像二哥这样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回家，住进一间干净整洁的房子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 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。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。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海誓山盟抛在脑后。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那心灵的伤口。给我一段时间，勇敢地面对

为所欲为。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。 北京时间22点。